对上官帽，我定下了恩铁雕八十步，绝地对当兵则窈窕，逃得你走也把心都写好，靠得你打好青春等心跑，靠得你不分鸟或草，靠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靠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靠得你东北有鸵鸟，年年靠月月靠火，我靠死你的命的一条。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《赵氏孤儿》。